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咧，我哋继续就系介绍马来西亚诗人 E L 嘅作品啦。 系啦 ，E L 作品咧，上一集我哋听过啦，其实都有啲冷幽默喺度啦，令你即系有啲会心一笑嘅。但系我哋呢集咧，继续会心一笑嘅同时咧，可能多一啲唔同嘅情绪。首先咧，就介绍一首咧，都系从典型嘅佢嘅思维方式出发，但系咧慢慢越走越深嘅一首诗，就叫《可有可无》。 可有可无 ，E.L. 你开始走路时，路才存在；你开始唱歌时，歌才存在；你开始喝酒时，酒才存在；你停止走路时，路仍然在；你停止唱歌时，歌仍然在；你停止喝酒时，酒仍然在。风把网了了了，网把风搓了搓。 可无，咁就系马来西亚诗人 E L 嘅作品啦。 可有可无咧，佢入边系三个层次嚟嘅。第一个层次咧，你可以想象到咧，就系一种所谓存在主义嘅想法啦，吓万物咧。因为一个主体意识嘅介入咧而苏醒，吓或者咧好多嘢需要行动嚟证明嘅一啲理念。路点解会存在？好似路啊、歌啊呢啲都系带有好强烈嘅隐喻喺入边嘅，咁全部都系需要一个主体去启动佢。但系到咗第二段，佢又去颠覆佢，其实就会变成一种现象学嘅嘢。路嘅存在唔系只系为咗你，歌嘅存在亦都唔系只系因为你，佢哋本身会继续存在，佢继续存在咧，佢会赋予其他人咧佢哋嘅意义。但去到最后一段呢，就是真的切题到可有可无那里了。其实呢入面呢有些禅意的东西在入面。风禅中呢有风吹旗那个公案啦。 是。 啊风吹旗的公案。但是如果风吹的是网是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说风撩了网，网又搓了风呢？因为网本身是可以透过风的。但他又会轻轻地为风所动。咁到底係風去動網呢，但係網想罩住風又罩唔住風呢？即係呢兩者之間嘅關係其實好融混為一體嘅，風同網之間係融混為一體，而呢個詩人呢就一直喺度旁觀緊。 嗯，不過好得意喎，佢用風同網，即係點解會揀網呢？好多詩人都可能會揀返啲植物咁樣。 傳統嚟講係揀植物啦，跟住如果去到現代主義呢就會揀旗幟啦、帆啦呢啲嘢。咁網呢，我諗佢可能係因為生活喺海邊。呢個可能係一樣嘢啦。另外仲有一樣嘢呢，就係喺當代詩有一個典故就都幾重要嘅，就係北島呢有一首詩得個字嘅。嗰首詩嘅題目叫《生活》，有一個字 網。 咁呢首詩就話預言詩啊嘛。咁如果我哋喺咁嘅理解咧，呢個網咧，我哋又可以講我哋依家上嘅網係咪咁樣咧？我哋網上面好多風言風語，好多呢、這個流傳嘅嘢喺度嚇，到底係咪真實嘅咧？咁樣 係。跟住落嚟，我哋要聽《傷害過我們的人正在養傷嗎》。 伤害过我们的人正在养伤吗 ？E.L. 曾经我们在私日历的事上严重失败，是否就此决定不再让自己提早学会遗忘？我们记起良久的过往，原谅到累了，只好以涣散的眼神打量新鲜的伤口，但其实我们静得很灿烂，我们低调得很明亮，意志坚定。要成为嚣张的绝望者，浩浩荡荡一起杜绝伤痕捏印在心里的种种快感，起着轻视我们又怎样，体内搁浅的浮木早已晒干， 我们萤火取暖时，我们心中笃定，再也不回去回去过的地方。伤害过我们的人啊，他们正在养伤。 呢首诗个题目就好辩证吓，个辩证得嚟咧有少少刻薄，啊可以讲少少，因为点解咧？其实喺呢首诗之前咧，佢好多首诗入边都出现一个，我发现系佢一个关键词就系伤口，伤口、受伤。佢话佢就写过一句，佢话我哋可以用时间嚟抚慰我哋记忆，但系我哋嘅伤口唔会同意，未必会同意。 嗯 啊，因为受咗伤就系受咗伤，抚慰唔到嘅。 哇！ 咁、啊、既然去到咁样嘅程度下，佢作为一个诗人，点样去痊愈自己呢？我哋成日讲话文学带有痊愈嘅力量，到底可唔可以痊愈得到呢？佢话其实系痊愈唔到嘅。我哋呢，无论系点样呢，我哋嘅伤口都始终系新鲜嘅。我只不过系换咗眼神去重新打量翻呢个伤口嘅啫。但系呢，我哋嘅伤口呢沉静咗落嚟嘅时候呢，伤口係好灿烂嘅。我哋坚定呢我哋嘅低调，我哋嘅失败之后呢，就算我哋係绝望嘅呢，佢话我哋係嚣张嘅绝望者。 嗯， 即係绝望都可以好嚣张㗎喎。甚至连呢个伤痕呢出现喺我哋嘅心入面呢，虽然我哋係有快感嘅，但係我哋都可以克服呢种快感。其实佢入面所有情绪呢都係不断咁样矛盾嘅。 嗯。 不断咁样建立起嚟又推翻，建立起嚟又推翻。佢话如果起着轻视我哋呢又点样，我哋喺我哋体内搁浅嘅浮木。呢度有一个隐喻喺入面嘅，呢个有一个典故就係话基督教入面有句话呢，我哋看不见眼中的梁木。 哦、 即是说我们看到人家的过错，但是看不到自己心里面梗住的一样东西。他说我们心里面呢那块浮木已经塞住了我们的心，但是呢我们会晒干它用来点火取暖。 嗯 啊、最后呢即是这个伤越来越大，反而他会发现是他自己越来越大的能量来源。 嗯嗯、 他的伤口而这个时候他终于可以反问回或者去挑引回、哦、当初伤害他的人，他说你哋嘅伤到底养好咗未？你去伤害我嘅时候，其实你都伤害紧自己。 嗯 啊，咁依家我已经将呢个伤变成咗我嘅一个能量啦。你呢？好复杂呢首诗嘅嗰种情绪。 其实好得意 ，E.L. 嘅作品你可以好清楚见到佢个结构。 系啊，佢点样谂嘅，或者佢系点样斗住嚟谂嘅？佢经常有一种逆向思维喺入边。 嗯，好，跟住我哋要听我整整衣领就黄昏了。 我整整衣领就黄昏了，至林杰和 E.L. 以前整整衣领就黄昏了，船破水流，网比我深沉。我和父亲天天经过海湾，婉转谈哥哥。我昨天经过海边，船过景迁。几年下来，我就这般风景，风浪们都年轻，而时间过。过时间，摩擦，热早没了。哥哥，我伸手一捉，就是身外舞。余晖推不动，夜幕罩下来，就也白了。河流们都喜欢我们，只不过岁岁我凭栏，灯火仍阑珊。哥哥，你若回来，我整整衣领，写点诗，恐怕又黄昏了。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嗱，呢首诗系成本诗集我最中意嘅一首诗，但系系最唔似佢嘅诗嘅诗，系一首好低回嘅抒情诗啦。佢有副标题《致林杰和》，我猜测呢个林杰和呢就系佢诗入边所写嘅哥哥。咁因为呢佢入另外仲有一首诗写俾佢爸爸嘅一个姓林嘅先生。咁呢首诗呢特别令我諗起我好鍾意嘅一个诗人张祖嘅一首名作、叫镜中。镜中嘅第一句佢话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就落了下来。咁呢度咧，佢就话整一整衣领就黄昏了，而且佢前面加嘅个时态系以前，即系以前我哋系好容易过去我哋所经历嘅事情，我哋喺度整理紧件衫咁简单嘅事情。哦，天色已经暗咗落嚟，天色暗咗落嚟咧，一切已经无可挽回，船破咗，水流咗，网仲深沉嘅我，啊呢啲隐喻全部都系一种无从解释嘅。但是在一个怀念紧别人的人的眼中呢，一切又自然而然，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分崩离析，不可挽回，不能从头开始。为什么呢？讲到后面你才会发现，哦，哥哥是回不来了。他说哥哥你若回来，你若回来的意思其实就是你回不来。他前面呢有一些句子呢是很决绝的。他说风浪们都年轻而时间过。时间过是一个我哋冇咁样使用时间呢个词。 是。 我哋老过，我哋年轻过，但我哋点样是时间过呢？时间过接住下一句是过时间。即是你会感觉到嗰种时间反反复复嘅折磨之下呢，哦，我哋嘅年轻呢全部都冇咗啦。跟住呢佢呼应整整衣领就黄昏呢，就是我伸手一触呢就是毛。呢个毛呢佢伸手出去佢是推唔喐嘅。啊，跟住呢佢话就廿八了。呢个廿八到底系指一年嘅终结年廿八呢，但系年龄佢自己年龄去到廿八呢，但系佢哥哥离开嘅时间呢，但系呢无论如何呢我都会为你写首诗，就系佢最后呢种即使呢黄昏呢又会再度来临。 系又黄昏了。 系你会回到一个人去怀念。怀念一个很重要对自己生命很重要的人这种处境入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日月往复，不断这样时间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对于他来讲他将时间已经停了在你所离开的那一刻。 是啊，我觉得有点无奈咯。 是啊，很感人这首诗。 嗯，这首就是我整整衣领就黄昏了，跟着我们要听太空人的内太空。 太空人的内太空 ,EL。好长一段时日，我感觉沉寂的、柔软、黏稠以及无边际都是典型的，包括上升的速度与角度，只是为何一切仍在一样的位置，仿佛我不曾离开，仿佛我不曾回来，生活在运行，这体壳却有不一样的律动。崭新的音乐类型已经被陌生感动听，莫名的忧伤在发光，在自转，爱过的人事物在公转，折射小号的忧伤，还有在预期之外的细节持续碰撞。好长一段时日，我在深水里捡陨石，反复练习太空航行学中的体内平衡。 太空人的内太空就是马来西亚诗人 E.L. 的作品。 是啊，这首诗呢它有个注，它说它是呼应着那个新波斯卡的回家的。那它里面呢都是尝试呢是一种呢沉入自己内心，而不去考虑怎样跟一些宏大的主题之间进行一种呢回复，或者进行一种呢给出答案。他不去给出答案，他一个太空人投入一个外太空，其实跟他沉入内心是一样的。外太空那种茫茫然不知上下左右，跟你自己呢，他说他在深水里面捡陨石，练习体内平衡，其实都是一种很高难度的事情，还有是不知道何去何从，只是有深处。即是在太空入面我们是没有一个所谓的上下左右的维度。所有度都是深度嘛。就好像你向个心沉下去这样。所以它入面呢它前面它描述着那种一个人漂流在太空入面的东西，它同时也都在描述着它自己那种不能自拔。 是，但是这首诗又跟新波斯卡的回家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呢它里面都是讲的一样东西呢，就是向自我的认识。 回家唔单止系一个现实嘅家啦，亦都系向自己嘅一种探索认同喺入边。 太空人的内太空啊，跟住落嚟我哋要听默哀。 默哀，致敬爱的新波斯卡 ，E.L. 若有蚁后死了，那不是驾崩；若有白鹤死了，那不是归西；若有海豚死了，那不是往生；若有骆驼死了，那不是告别尘世；若有人猿死了，那不是撒手人寰；若有杂耍的猴子死了，那不是天道英才；若有绵羊死了，那不是安息主怀；没有动物辞世，他们只是死了；没有植物逝世，他们只是死了。这里有人写了诗，死亡就变得如此清澈分明。重大事件全都留给了我们，但新波斯卡却是死了。他为活着单纯的读者永远默哀。 默哀就是 E.L. 的作品。 其实很多人都有指出呢 ,EL 呢对新波斯卡的学习啦。但是我们看他前面上一集的先呢，很多你会觉得几似新波斯卡，但是一个外部的新波斯卡，即是一些假名的对比啦，一些雄辩，但是最后得出一些荒诞的结论的诗句啦。但去到刚才那首太空人的内太空同埋那首默哀的时候，你会觉得呢他是尝试即是深入一个这样的经历过很多风霜的一个异性一个异族的诗人他所能去到的深度。好像默哀入面呢他其实在度思考緊的既是新波斯卡诗歌的能量亦都是思考緊死亡到底是什么。所以他一开始他用緊的呢乍眼睇嚟又是他那种解构的方式啦亦都是还原的方式。他说既然我们讲一个皇后或者一个皇上死是用驾崩来形容的但是为什么蚁后死呢我哋唔会讲驾崩。白鹤呢我哋中国古代会话乘鹤西归啦即係嚟形容一啲即係德高望重嘅人嘅过世。但係真正嘅白鹤死呢我哋只会讲佢死咗。所以佢全部都喺度颠覆緊呢种人类强加尤其係呢呢、这个汉语思维嘅人类强加喺呢啲所有嘅即係其实生死好自如嘅动物植物身上嘅嘢。佢话植物系唔存在逝世嘅，动物都唔使辞世嘅，佢就系死咗。咁但系咧，一个诗人佢都系死咗，佢嘅死咧就好清澈分明。佢讲紧嘅就系新波斯卡，佢最后嚟咗一个好大嘅颠覆。佢话佢嘅死咧系为咗同呢啲活着嘅读者默哀，而唔系斗过嚟系我哋默哀呢个死咗嘅诗人。佢死亡咧令佢其实有一句潜台词喺入边。佢嘅死令佢所写下嘅所有诗句都变成咗呢个时代嘅墓志铭，系佢嚟安葬呢个时代，唔系呢个时代去安葬佢。 系个主体调转咗啦。 系啊，所以喺呢个时候，你翻去谂翻佢之前嘅诗咧，都会多咗好多意味。比如话太空人啲内太空，佢入边嘅太空就会有更深嘅一种即係生命嘅疑问喺入面。我哋点样认识到我哋生命入面嘅虚空係唔係真正嘅虚空。虚空都係由一啲嘢嚟构成嘅。但呢啲嘢係乜嘢呢 咁其实呢 ,EL, 我觉得呢其实都几神秘喎。头先我哋都係得几句可以形容佢嘅生命。 係我觉得佢嘅诗呢是好难你去睇到比如话佢系做乜嘢㗎。 系。 佢系咪卖嘢㗎佢系咪爱过边个或者系经历过政治嘅乜嘢冲击等等。其实系唔系好睇得出嚟㗎。佢好多诗呢喺度建构緊一个形象就系、是、EL 嘅形象而唔系呢一个具体生活喺马来西亚嘅某一个人嘅形象。 系 呢个诗人形象咧，就变得其实喺诗嘅角度嚟讲更加完整。你唔需要系将佢代入去某一个具体嘅生平入边去。 咁如果真系想再认识下 E.L.， 即系都要谂谂方法先得啦。 唔系，我谂呢个咧都系佢诗集咧畅销其中一个一个好处啊。就好似我哋之前介绍假牙咁，我哋都就知道一开始就知道佢系一个喺马来西亚长大，后嚟又去咗英国嘅一个读设计嘅人。但其他都唔知道，而且咧，你喺佢诗入边推论唔出佢真系做过啲乜嘢嘅， 好神秘啊嘛！好，咁我哋下星期再介绍其他嘅诗人啦， 拜 拜。 Bye bye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